个故事的名字是 《熊妈妈的口袋》。 小灰熊到小袋鼠的家里玩。是小熊吗？快请进。小袋鼠叫道。小袋鼠，你在哪里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小袋鼠把头伸出来。你也进来我妈妈的口袋吧。大口袋里真舒服，回家我要妈妈也给我一个口袋。在妈妈的口袋里更舒服，谢谢妈妈。